首歌来自于炸鸡少女阿四带来的不想回家。今天天气呢是受台风的影响，上午的时候雨下特别的大，相信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想出门也不想上班的，只想窝在沙发或者是自家的卧室自家的床上赖着。但是因为已经出门上班了，还工作到了下午的3点钟，那么此刻就可能祈祷说下班的时候雨就不要再下了哈，要不然就安排个老天爷派个人来撑伞或者是开车送你回家。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和你齐唱。你好，我是戴毅。这个时候让华健的歌声陪伴你在等待下班的此时此刻。 轻轻挥霍，自由自在快乐，任你随手后里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宠你赖你在乎你都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相信吧，潇洒又寂寞，好好爱我，不小心的错过，只会换来一辈子的刀过，就让我送你回家，就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啊，姑娘们， 让我送你回家。 如果可以选择一个送你回家的男士的话，你们是想挑一个含情脉脉、害羞、容易脸红、话少的类型呢，还是想要一个可以带着你侃侃而谈、和你一起嬉笑怒骂、调节气氛的类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好好想一下， 和你一起唱。 回我去估计这个已婚的朋友，已婚的女性就只有一个选择了，发一个微信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喂老公，要是一会儿下班还下雨的话，你能不能开车来接我？什么？哦，行吧，地铁口等也行。退而求其次，下午的3:09，带上一首老歌给你唱。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 请珍惜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 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老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便是小小明神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穿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便是笑笑明神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可能歌词确实记得不够牢，但是旋律就在嘴边。一首粤语老歌，张智霖、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行啦，如果真的是下那么大雨，能够冒雨来接你，一起下班接你回家，甭管他开不开车，没让你骑共享单车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周二下午的和你齐唱，就在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的收听。周二下雨天气节目呢，应该让很多人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来北京生活也有11、12年了，好像很少赶上因为台风的缘故下大雨，所以身边小伙伴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有点莫名的眼睛放光。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

好久没有听到歌坛当中东方不败的声音了，张清芳眼睛里的湖水，可能歌名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宁静啊，通透干净的滋味。看到一下微信平台上的 Memory 留言，他说下午好，戴毅，此刻正在参加新入职员工的培训，进入到了一家琴棋书画的公司，兜兜转转的人生感觉绕了一个小圈子，又回到了老本行，但是是新的阶段，要跟自己说加油。我很好奇这个琴棋书画的公司应该是一家文化公司哦，而且我更加好奇的是，我对于你之前没有那么多了解，有点惭愧惭愧。把首老歌带给你，从今以后的日子加油。 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晚会正式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我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有我一天，连六十岁马上就要来，往后的日子不必对谁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我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我还是非常期待。下一次，下一次，我的心情不高兴，不好不坏。 节目的 Memory 还有更多锁定 FM 九七四，听友们能够喜欢这首老歌，喜欢老李的歌，也希望此刻参加新入职员工培训的这位行业内的老人Memory 能够喜欢刚才这首歌，希望你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心情也是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When you mapped out my skin and made the memories last, something I never erased, and I have run when I've been chased by recollection of you and me falling off our homemade castle. And even when I'm walking straight, I always end up in a perfect circle.But I just can't wait to break out of this perfect circle.

跳起恰恰恰。 Just let our hearts beat together, oh baby, 'cause it feels so good when we're close like this. Whisper in my ear and let me stay. 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 Carpenter 的声音当中。 Touch me when we dancing， 这段时间我在周末的时候看了两个综艺节目，一个是我家那小子，应该是让我从观众的视角进入到老妈的模式，看看儿子是怎么一个人生活的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另外一个节目很多人都看了《幻乐之城》，它让我们想起来其实明星也是一个职业，也是要让专业性的唱念做打是基本功，同时还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看到更多面的他们。消失所踪。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选择的是一首老歌新唱，原唱是裘海正，裘海正的一首老歌《放弃也会有快乐》，而我今天带来是马来西亚歌手张志成在五年前翻唱的这个版本。也要跟微信平台上面给戴怡留言的 Memory 费劲儿 ICO 感谢各位留言，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一起来听这首《放弃也会有快乐》，明天见。 沉淀下来的只剩无奈，想起过去的好好坏坏，如今都已经不算阻碍，爱情不是都刻不成歌，明白时间有时必有的伤心，情感必须割舍，才知放弃也会有快乐。相同的理由，大街上哭泣不是没有缘由，相爱与分手有相同的理由，找回了感受却不可以相守，他不成的，明白时间有时必有的，相信情感必须割舍，才知放弃也会有快乐。 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沾上奶茶腥味，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